耀目的火转就像盛宴，从侧边偷窥你视觉上更美艳，明这曲线动人未及你，是我躲于你的身边、yeah、喜爱上你背面，肩倾侧角度极流线，不必看到你正面，离开前不用发现，留下伏线，让我每天有点新鲜、yeah、喜爱上你背面，能迷住眼睛，纤纤背影行走仿佛重影，我思想的准则，仿佛的心情已被你战胜，这刻发再摇曳呈现，由怀般的印象再发现，时装表演俘虏着路人视线，和你躲于你的身边、嗯、喜爱上你背面，能迷住眼睛，时间带走背影仿佛像永恒，沉默的心跳声掩饰着表情， No I can't stop watching you babe，这刻发再摇曳呈现，油画一般的印象再发现，时装表演俘虏着路人视线，和你躲于你的身边、嗯哦、喜爱上你背面， That's right，热恋着你，